啊等等，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如果您有关于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那我们先说一下吧，这个介绍一下新机场，这个大家呢有非常熟悉的，可能有朋友也不是很熟，那咱先说说哈，大概它的位置是在什么地儿呢？ 其实它是横跨了三个地儿啊，一个是大兴区的这个榆筏镇，包括礼贤镇以及这个河北廊坊市的这个广阳区，这三个地方的一个交界处，大概这个区域就是这个首都新机场的一个所在的一个位置吧。然后其实它的这个新机场的这个占地面积主要大部分还是在这个河北省，就是廊坊这边。 嗯， 然后其实我认为啊，就是节目之前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资料，就是大家可能更关注就是它跟首都机场的一个区别， 对， 或者它周边到底能不能去买房啊，会不会对我本身有没有什么影响啊。其实它跟这个首都机场的区别，我想给大家举一个就是发生我身上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其实上这个燕儿姐节目特喜欢举例，我之前采盘故事， 嗯， 就是在这个首先咱说说，就是那个2015年冬天的时候，我去这个固安采了盘，去固安的这个北区这边孔雀城的项目。然后2015年这个节点呢，其实新机场这个要规划建设的消息是在2013年传出来的。2015年去的时候，过了这个永定河，就能看见好多这西装笔挺、拿着传单的这个，销售，然后就过来，就跟非拉你进这个售楼处去看房， 看看吧，看看吧。 对，而且进去都是这种一套标准话术，什么我们这项目过了河就是这个大兴，然后这个未来什么我们是这个机场的辐射区，包括就是看见这个大这个固安有一标志性建筑，什么什么什么新机场什么航站楼指挥楼， 嗯， 说看这建筑了吗，这就证明这个机场离我们不远， 是 都是这种话术。其实我举这例子什么意思，就是在机场建设之前，就是开工，就是这个开工包括落实之前，开发商在卖房的时候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加分项的， 对，卖点。 对，因为购房人在这个阶段更关注的是这个未来的一个规划和想象空间更多。 嗯嗯， 但是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2011年的时候，我去了一趟顺义的马坡。大家知道其实首都机场比较老了，当时已经存在了，已经在而且离得最近的就是顺义这个区域。去顺义的新盘，像那会儿马坡那边有好几个洋房改善产品，去那儿置业顾问的话术你会发现他绝口不提机场。 嗯， 哎，这是一个区别。基本上他说的就是2011年那会儿年底要通这个地铁15号线了，而且这个我这边什么低密度什么环境多好多好。其实这个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机场建成之后，或者购房人再去买房的时候，他关注的更多的是这个区域的一个居住舒适度啊，房子的品质。所以可能如果说机场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减分项了。 对， 所以有很多人问啊，说了这两个例子什么意思，很多人问这个机场跟房价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影响房价的还是那几条，一个政策调控啊，包括土地供需啊，包括信贷政策啊，剩下的这些配套也好，包括一些生活啊、教育啊这些资源，我觉得更多的是可能为你这个未来在这儿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嗯， 这是我对这个机场其实的一个观点。一会儿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我也自己统计了一个啊，就是从2013年就传出这个新机场的一个消息到现在，就上个月这个顺义啊，包括大兴这些离机场比较近的区，它房价的一个走势。 嗯，没错啊。所以就是关于这新机场到底好还是不好，这个我觉得可能还真的有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哈。 没错， 它不是说一个，就是因为有的人可能从这方面去看，有的人可能从那方面去看啊，它不是一个说一定好或者一定不好的一个事儿啊。 没错， 当然呢，这个有了这个新机场，它必定能带动一系列的，比如说一些跟机场相关的一些，比如像物流啊。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对吧？ 对 啊，包括一些产业园什么的， 没错， 这个是肯定会有的。 对，没，而且像您说的，机场最大的实惠就是这个机场附近，包括它辐射到市区的这个交通路网， 嗯，对对对， 会修很多的这种高速啊，包括一些道路的建设，包括燕儿姐说的这个就业的一些机会。包括其实它对这种居住最大的利好，我觉得就是肯定离机场相对来说近一些的这种居住区的话， 对这些这个在机场工作的这些人群，无论是租房啊，包括他买房，肯定是他的一个首选。但是其实机场在选址的时候，还想跟大家说一下，一般具体那个数我忘了啊，反正是在5公里还是左右这么一范围内，是一般是没有这种大型的居住区的，而且不会建这种高层建筑。他也考虑这个飞机起飞降落，包括这些噪音的一些困扰，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安全的一个距离吧。所以我们通常看到，拿首都机场举例，在首都机场可能靠近它的一些房子，大部分像除了燕姐说的一些物流啊，可能更多的是这种之前商办类的这种产品， 对， 它大部分它不是住人的。可能大家很爱比较，就是首都机场之于望京，可能望京起来了，跟这首都机场多多少少有一些关系嘛，因为那边有很多大型的这种写字楼，包括一些居住区，很多这些公司里经常出差的这些人士啊，包括一些文艺圈演艺圈的这些人，可能他会这个得找一个离机场近的地儿，他出差 对 到机场方便，所以可能大家比较关心就是这个新机场附近有没有这样的区域啊。其实的话，目前可能大家比较看好的像丽泽，因为其实新机场一个是这个新机场线未来是规划到了这个丽泽，还有就是可能附近比较大型的商务区又到这个市区四通八达的地儿，可能丽泽是大家这个想象空间比较足的这么一个区域吧，所以大家我觉得也可以关注一下丽泽这边。 没错啊，大家有什么关于机场的一些周围的一些问题吧，包括比如像大兴置业啊等等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下。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就可以找到我们。那大概现在目前新机场的这个施工的进度怎么样了呢？ 这个是这样，就是预计今年年底它就要投入使用了，现在基本上这个航站楼已经是这个封顶，然后内部在做一些这个最后的我们叫它什么扫边，就是装修。这些今年年底是预计是要就是投入去使用了这么一个情况吧。 然后现在目前机场的这个规模怎么样？ 从我们拿到这个资料是新机场现在总占地是4.1万亩，然后它是规划了这个7条跑道，然后也是预留了9条这种备用的跑道吧，也是可以算是20年内说是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么一个机场了。而且这个从目前来看的话，它也是一个这个双进双出的一个航站楼的概念。对，其实它跟这个首都机场的这个体量啊，包括这个他们这个机场专业名字吞吐量是差不多的，而且它更多的跟南苑的区别，它承接了更多这种这叫什么国外的这种出行， 航 对航班的这种需求。 就好像我听说好像东航南航可能会主要在那边是吧？ 对，像之前的国航啊什么海航可能就是还是在首都机场那边。对， 所以大家以后买机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是吧？你离哪边近就买什么航空的， 而且更方便了。以前可能为什么这个机场线特别堵啊？以后可能这南城的这个机场能给这个北边的这个交通压力疏解很多。到时候就其实就相当于后建的这个北京南站的这个作用。 对，所以大家以后在选择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我可以去首都机场。如果我在南边住，那我就可以选择这个新机场， 没错，没错。 所以还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是， 那刚才我们也聊到，就是这个新机场建成之后呢，它周边的这个路网其实还是很发达的，对吧？那我们聊聊周边的这个交通吧。周边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交通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新机场线它是修建了很多的这种高速路和快速路，包括其实到从这个慈格庄啊，包括魏善庄啊，草桥，包括这个大兴这边，就是靠近南中轴路，其实有很多条的这个高速路都正在修，就是通往机场的一些路。然后包括像现在大家就是比较关注的这个新机场线，它预计也是跟这个机场这个投入使用的这个时间是同步去建成的。而且之前可能因为现在还是一个我没记错应该征求意见稿，前些日子出了一个，就是把这个航站楼的位置挪到了这个叫丽泽这边，之前其实想在草桥这边去定，因为草桥这边太多的这种怎么说老房的一些居住 居住区 可能定在这儿不太合适，所以正好丽泽那边是有空地，而且那边打造这种商务区，现在也是正在这种征求意见吧，然后相对来说可能这是这个新机场这两年规划的一个机场线的一个变化吧。对，未来的话其实跟北边的那个就是到三元桥的那个机场快线一样，未来南城也是有这么一条地铁线路。对， 就可以直接去到机场，对吧？ 对，直接去到机场，而且19号线啊，包括一些市区8号线什么，都会跟它设有这种换乘站，就是到达市区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 嗯， 对。 那除了这种轨道的交通，比如像高速啊什么的，怎么样？ 高速的话是修了一条叫大兴国际机场高速路，这个也是。五纵两横的这么一个概念吧，然后从这个南五环就是团河桥，这个其实这个位置的话靠近之前的这个京开高速，就是现在的已经存在的这个京开又叫大广高速，其实这个高速建成以后也是起到了为这个大广高速一个分流的这么一个作用，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啊，尤其是住在这个大兴天宫院附近的居民啊，他出行一个是地铁它只能坐这个4号线，早晚高峰真是会崩溃，然后开车的话其实也如果要是走高速的话也只能走这个京开这么一条路，将来有这种机场快速的话，可能它在这个过程中自驾的过程中它可以去换成其他的路线进市区。 嗯， 对， 所以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哈。 对，而且这个高速它规划的是从这个机场到南五环2分钟就能通勤。 嗯， 对。 然后说到这个高速啊，可能还有一个之前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可能会了解有一叫三线四桥的一个工程，是吧？ 对。 啊，这个工程可能就是相当于它还真的是挺四通八达的。 是，这个也是预计这个今年12月上旬就能实现这个。也不是开通啊，就是桥梁转体的一个施工，这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术语了。 嗯， 而且它未来也是再分支出3条线路，而且还有4座桥梁，然后其实主要的节点像刚才说的这个团河路啊，包括它会连接这个新机场线，这个到时候其实这边的道路路交通路网会更四通八达。对， 嗯，所以我们也算总结一下啊，就是新机场的竣工可能会为它的一些区域带来一些比较好的利好吧。 对， 哪些区域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 对，从区域来看的话，其实新机场的话它落实之后的话，其实对周边有的人可能问对这个商业啊包括这些居住配套有没有影响，那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刚才提到就是机场对房价没有直接的这种影响，但是机场的话会促使就是开发商在周边就是新机场辐射的范围内会有这种拿地的积极性，因为大家知道这些商业配套包括一些生活的基础配套主要有一部分绝大部分都是这个有成熟的居住区之后开发商会配建一些商业，所以机场对这个区域的一个发展来说其实是一个促进的这么一个作用。 嗯， 而从就是刚才所讲到有哪些区域是有利好的，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因为它相对来说离这个廊坊啊固安这些环境区域更近一些， 嗯， 可能从就业角度来说的话，可能对于这个河北这边，因为现在提这个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嘛， 嗯， 啊，对这边的这个就业是一个就是特别大的一个利好，对， 嗯，啊，有朋友问到说周边的这个配套现在怎么样呢？嗯， 周边配套的话，说实话啊，现在这因为周边很少有这种居民区，生活配套来说还是相对这个弱一些，而且从周边有这种新房二手房的区域来看，可能得最近的话也得有个20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了，因为周边还存在很多的这种比较早的一些村子，然后像离得比较近南中州路，像魏氏暗庄刺客庄这些板块有一些这个新房，比如说之前咱们应该也跟大家说过叫一品家园南中州路上的一个房子，它离新机场大概不到20公里，这个小区的话现在二手房的一个价格28000，在去年的时候还卖到40000，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地铁，然后周边相对来说配套还是弱一些，在现在市场上它属于这种相对来说不太抗跌的房子。 嗯 嗯， 然后那比如像这个医院方面和教育方面又怎么样呢？ 医院的话，未来我们也是看到它这边会有6家这种三甲医院的进驻， 就分院是吗？ 对，都是一些分院了。然后像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包括同仁医院， 嗯， 儿童医院，包括 听着还挺好的， 对，听着都挺好，包括广安门医院，但是这些医院同样它可能离这个机场有个10公里20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 对，不可能挨着嘛，对， 这种不可能挨着，而且毕竟去看病什么的居民的话到那儿会不方便， 对对对 对，就是所以在这个机场辐射的这个20公里内的这个范围内，其实配套肯定是未来的配套规划肯定是很好的。 嗯， 对。 而且现在这个教育我看也是有不少学校要会进驻，是吧？ 教育对会有学校，但是看怎么看呢？你要说这个在大兴区域内学校多，而且选择性多，这个就足够了。你要真跟这个市区的教育质量去比，那它肯定还是稍微有差距的。 对，没错。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新机场的这个建成哈，包括周边的一些环境啊、配套啊等等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方式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面再说点实际的，说这个那边的这个房价的情况，尤其是大兴的一些新房和二手房，这个房价到底怎么样？ 说房子之前啊，我这个刚才给那个卖个关子，我这留这数据就用上了。 对对 对，其实我统计了一下，就是2013年到2018年，就是北京咱按行政区域划分这16个区的一个这个房价的一个变化吧。其实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顺义和这个大兴，它在整个北京这16个区域里算是这个房价涨幅比较大的一个区域。但是同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区域里我又单匹出了一些片区，就是靠近机场的，比如顺义机场周边的这些区域，仁和镇什么的，包括这个大兴新机场周边的这个慈格庄、魏善庄，他们的这个涨幅如果排在整个这个16个片区里，又排到了倒数，这就说明其实，机场的这个建成跟这个房价没有直接的关系，对。然后从这个区域来看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北京这块可能受机场这个比较受益的区域就是大兴了。大兴它又分好多的板块， 对， 其实现在比较成熟的居住区有这个刚才咱们提到大兴黄村、大兴的天宫苑，包括这个大兴的这个亦庄河西和河东区。从目前来看，这些区域的话离机场大概是有20多公里，将近30公里这么一个距离。然后如果您要是考虑机场周边置业的话，其实这三个板块包括这个今年年底有一个8号线要开通嘛，然后银海这4个区域的话实际上是被新机场辐射到的一个区域。然后从房价来看的话，新房的话其实就是现在主要都是这些县境房嘛，主要集中在这个亦庄的河西啊，包括这个银海还会有地，但是现在没有新项目，包括黄村就是大兴4号线沿线，单价的话现在是在55000到58000之间，这是这个4号线沿线的这个县境房，然后能买一个89平左右的3居和2居，总价的话大概是在400到500万，就是这个价格能买一个3居还是非常方便的。像亦庄的河西的话，那边县境房相对来说更便宜一些，因为地铁的话离着有个2-3公里的距离，就是在这个亦庄金茂府那附近，就是南海的公园周边，那边的这个单价是在50000出头吧，差不多总价的话也是在400万左右，400出头就能拿下3居。这个其实是大家如果考虑这个在大兴靠近机场区域且这个配套比较完善的地方去买房的话，是一个首选吧，我觉着。对， 这刚才说的就是新房吧，二手房呢？ 新房二手房其实跨度就比较大了，既有这个6万多的这种价格吧，同时也有这个4万出头。其实大兴特别有意思的是，甭管是亦庄、黄村，或者是银海或者旧宫这些区域，你会发现，甭管它在5环还是6环，都有这种3万多、4万的这种房子。这个其实也是大家经常问的一些小区，就是这类小区普遍它这个房龄比较老了。就比如说黄村西里啊、东里，包括什么德茂小区，这些可能房龄比较老，而且不带电梯，是以前那种公房或者回迁房，这一类房源其实4万出头价格是大兴这整个板块的一个起步价。如果您稍微追求一些品质的话，咱就举几个例子吧，像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亦庄河西，环境特别好的一个改善居住区，二手房的话像这个金域东郡啊，包括亦庄金茂月啊，其实已经到了6万多的一个价格了。然后像这个大兴黄村的话，比如像比较有名的像保利茉莉公馆啊，包括像这个新里西斯莱公馆这样的小区，其实它已经在6万5到7万之间了。然后其实这就看出区域内既有这种6-7万的房子，也有4万多，这主要差距就是在它的这个房龄和这个小区的物业还有它自身的一个品质。

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新机场的一些最新的动向，包括大兴区置业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嘉业房谈的齐小白。你好。 大家好，我是齐小白。 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啊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下半段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临近年关，北京的房地产项目呢是集中入市，目前呢一共有15个房地产的项目处在预售许可预告的一个阶段。按照以往的程序呢，这些项目不久将推向市场。那今天也是从这个北京市住建委获悉啊，说正在这个预售许可预告的这个15个项目当中呢，有10个是住宅的项目，预计总面积会超过50万平方米。 对，其实除了这15个就是正在预售中的项目，现在会发现尤其是这个最近2个月，每个月都会有不少的这种限定房开盘。其实年底的话是这个开发商集中走量开盘入市的这么一个阶段。为什么呢？其实这跟这个楼市的好坏无关啊。一般到了年底，其实不光是这个开发商房地产这一行，各个公司可能他为了这个快速回款完成业绩，所以会推出一些这种折扣优惠。其实对于咱购房人来说的话，为什么现在其实不一定光去看二手房，新房也是一个这个选房的好时机。一个是现在其实就是不能说几乎啊，就是每个项目它都会多少有一些优惠折扣，这个只有在年底的时候才会有，大家可以去看去验证啊。过了这个春节之后，可能尤其是这种新房市场来看，年初开发商刚开始卖房子，他不着急，所以他很难在这个上半年再推出这个相应的折扣优惠了，所以年底是大家可以去看看的一个因素吧。然后第二就是从现在入市的这即将入市的这些项目来看，跟之前不太一样呢。之前可能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五环外的一些区域，而现在我们看到像这个刚才其实提到也跟新机场有关联的，像丽泽板块啊，包括其实市区的一些，包括甚至是二环的一些区域，都会陆陆续续有一些这个商品房即将入市了，就是不仅局限于五环外的这些刚改住宅了，然后在五环内也有一些这个价格还可以的这种举个例子，比如像丽泽那边有一个项目，它6万多的一个定价，然后马上也是要开盘了，还有一个7万8的，咱不打广告就不说哪个小区了，然后到时候您也可以看看，大概600万左右能买一个2居到3居的一个产品。对，如果要是大家比较追求这种地段的话，其实年底的话是一个好机会。 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信息。近日呢，记者走访调查北京地区的多家银行和房地产的一个中介，发现说从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目前首套房的贷款利率主流仍然是基准利率上浮10%，个别银行呢首套房的贷款利率是基准利率上浮15%或以上。那记者也是查阅了一些数据啊，就发现说北京地区的首套房贷的平均利率自今年的6月份起呢，已经保持稳定超过半年了。 是，其实大家一定要多看这种就是官方消息啊，之前传特写或什么利率下调了，这不存在的。包括其实我们也去跟这一些购房人啊，包括这个中介公司、银行的朋友去聊，然后也是最近其实经常去问一些购房人，就是因为他们有最近买房然后成交去做网签的嘛，其实签的这个利率首套还是上浮这个10%，有的甚至15%，而且二套的话还是20%这么一个水平，并没有出现这种所谓的宽松什么的，这个还是一个持续稳定甚至有一些这种收紧。包括年底的话，其实放款的话跟往年一样也是相对来说慢一些，这个并没有出现什么宽松的这种苗头。 没错。 是。 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面一条啊。 北京市统计局十二月呢发布的房地产的一个市场运行情况的一个月度报告显示，说一到十一月份呢，全市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呢是535.5万平方米，那其中的住宅的销售面积呢是403.3万平方米，下降11%，相较于前九月和前十月啊，这个降幅明显还是收窄的。 没错，而且尤其是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成交量到这个月就是上十一十二月份这两个月的话，差不多还是一个一万套出头的这么一个水平吧。相对来说，其实从今年的这个整个的这一年来看的话，除了五六七月份当时可能有一个15000-18000的一个高点，后来经过这个一系列调控吧，其实现在的话楼市还是比较平稳的。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最近踩盘的一个经验啊，就是这个之前上节目其实给大家统计过，就是从五月到十月，北京这个楼市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房价普遍往下走了这个5%-10%。其实最近的一个月啊，有很多房源其实已经到了15%这个幅度了。但是其实反过来说，有一些这个情况就是开始出现了这种相对来说好一些的房源，比如说人家装修就是装得特别好，而且楼层户型都可以几近完美的这种房源的话，其实不太好买了。这个其实出现了一个差异吧，像一些可能它没有大的硬伤，但是可能就是楼层差点，低层楼密，然后采光不太好，这种房的话其实往下这个谈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充裕的。这是现在市场的一个变化。 好的，我们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多年的就是每年的十月到十二月都是住房的这个租赁市场的淡季，和楼市降温步调呢一致的是呢，四季度以来大部分城市尤其是北方的城市租金价格呢是不断的下降。那很多这个数据研究中心啊也是发布报告说，上周呢20个重点城市的租金均价环比下跌0.23%，那跌幅也是较上周呢有所收窄，是连续4周下跌。 是，而且从这个北京，就是我们也是请教了一些网友，包括身边的同事或朋友去试调去了解了一下啊。其实尤其是今年这一整年，租金稳住了，没有再像去年和前年出现一个明显的这个涨幅。而且这个从就拿我这个经常去的一些什么回龙观啊、天通苑，包括这个其实我们公司附近在望京那边嘛，包括南城的一些区域，基本上租金您说要是这个完全都没涨也不可能。但是北京的话，其实很多这种房主也不没有再给这个租客在续的时候再涨租金，就是基本上租金的话现在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情况吧。对。 说到这个租金啊，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如果说真的是第二年有这个租金需租房需求的话，这个时候还是挺好的去找一找房， 这个， 是吧？ 对，一个是房源多，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相对价格来说稳定一点也好谈一些。 哎，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你说为什么到这个季节的时候，这个房价就降，或者是房源又多呢？是说很多这个时候很多的这个房主就会就是租房的人就会退房吗？还是什么？ 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啊，因为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就是因为刚才也提了，就是二手房这个存量市场的房源比较多，房子难卖了，其中这个会有一部分房源它转入到这种租赁市场，可能有很多的业主他就那我不卖了，我也不租了，就是我保持我这个房子的一个情况嘛。然后还有一部分人，他肯定他既然卖不出去了，这房子我不能空着呀，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部分卖不出的房源转化到了这个租赁市场，造成了这个年底这个租赁市场的房源还是比较充足的。而且有一部分到期的房源的话，因为其实租客人家也是天天会看新闻关注市场的，这租金市场租赁市场价格人家也是了解的。而且最近其实对这种中介平台第三方平台的这个租金的一个调控，包括对他们的一个规范还是比较严的。就是现在基本上这个价格是随着这个市场的行情去走。 没错。好，我们再关注下面的一条信息啊。地铁8号线6标近日通过了最后一次验收。该标段中的永定门外啊，这个地铁站呢是全国首个采用水下开挖法施工的一个地铁站。那这座车呢，车站将于月底开通之后呢，可与14号线永定门外站的这个实线换乘。哎，这个水下开挖什么样？能说一下吗？还挺好奇的。 这个还挺好奇，这应该是一个新型的技术吧？因为它那边可。那边好像是有一些这种这个我具体忘了是什么河什么那种，有一些就是跨着这种河流的一些路段， 可能它多少跟这个有关系吧，具体深入的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啊。然后但是其实说到这个八号线啊，它可以跟十四号线换乘了，而且未来的话有很多的这个其实购房人是当初买这个新盘的时候选择了瀛海啊，包括二手房的话会找一些便宜的房源，看了这个合意就是南苑机场附近的一些区域，未来这些区域今年年底地铁开通以后，其实对于这些区域出行来说还是非常便利的，因为有大量的居住人口在这条线路这个周边吧。 没错。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那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来回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你比如说啊，我们就有朋友旅行说想问到这个南四环明月苑是现金房吗？ 明月苑是现金房，也是丰台入市比较早的这么一个刚改产品吧。然后这个项目的话之前对外已经这个宣布售罄了，然后现在的话可能需要等他的这个清退房源了，就是有各种原因，可能购房人他首付可能承担不了了，或者是因为资格问题清退出来的房源其实还是有机会去购买的，这个可以多打售楼处电话去打听一下。对。 咪咪问到说大兴新机场离团河近不近，说能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 离团河的话，首先我从团河那个位置，它是在这个可以算作是黄村区域吧，因为它是在京开高速的这个东侧，然后往西的话是这个清源路和枣园之间，所以可以称之为这个属于黄村板块。然后我觉着这个位置因为有大量的这种这个居住区啊，所以它应该不会是这个航线的这么一个位置，肯定多少新机场这个建成之后会有声音，但是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影响，而且它离机场还有个20多公里小30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呢。对，所以它距离还是适中，而且不在这航线的这么一个位置。对，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就是大兴机场啊等等的一些这种问题啊，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下面也来说说什么样的人适合比如说在大兴机场去这边置业呀什么的。 对，其实我认为有这么几点吧，一个是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因为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就是机场那边已经开始发一些这种就业的信息了，就开始招聘了，就如果您确实在这个新机场这边工作的话，您可以考虑，包括您在南边像总部基地啊，包括这个西红门那边的产业园，包括亦庄这边的一些产业基地，就是工作的人群会平时可能涉及到经常会出差啊，奔走于各个城市这种，而且还有一些需求我认为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可能想在南城，我可能200-300万，我又享受这个机场辐射的一个配套发展的一个利好，买一个这种便宜的房子，比如说可以在这个南中州路，现在魏善庄、慈各庄这些区域，包括甚至庞各庄去找一个这种限定房啊，或者是未来还有公有产权房20000多的价格，算下来的话不到200万，这种还是比较合适的。而且从现在来看的话，刚才其实提到了即将入市的项目，除了在这个五环内有房源，包括五环周边的一些区域，像刚咱们提到的这些庞各庄啊、魏善庄啊，其实出现了一些就是300万左右的这种三居产品，还做成了南北通透。就其实这样的房源的话，如果您是追求在新机场附近置业的话，还是可以看看，而且是这种大开发商的这种房子开发的房子。对， 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哈。你比如说有朋友问到说在北边上班，想了解在机场置业之外，就除了噪音啊，就是其他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弊端。 其实从在机场置业的话，为什么建议您如果要真是选中了这个地儿，能够等它的这一个发展空间的话，尽量还是买一个相对来说就是大一点的房子。因为机场的话除了噪音以外，噪音可能因人而异，有的人适应就能接受了，但是将来如果您要去换房的话，这个一定要考虑到。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节目刚开始我提到那个例子，就是我去彩盘的时候，就是这个首都机场附近的项目没有人去提这个机场的事儿，就绝口不提周边有这个机场。就是您在卖房的时候，一定就是买您房子的人会在意这个因素。这个也是为什么整个顺义区域它跟周边昌平也好，或者朝阳望京也好，它的这个成交量一直上不来，而且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平 平稳，就是四万多的价格还是比周边区域要低一些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在二次交易的时候置换的时候房子不太好卖，这个是您一定要想到的。对，如果这个要能接受的话，在那边住其实也没太大问题，因为并不是那种挨着机场的房子。 嗯， 对。 另外我们这边也有朋友问啊，就说比如说在机场，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它可能对我们住宅的这种房价可能不是影响很大啊。 对。 但是有朋友说，如果想买这种商办类产品，就比如说在机场周边，像有一些比如有想开公司的呀，啊，或者说想租出去给一些这种朋友来用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嘛。那这样的房子怎么样呢？ 这种房子如果是第一种需求，就是想开公司在那儿做点买卖的话，您可以考虑。但是机场周边的话，其实还有刚才提到第二种需求，就是可能考虑我买了我不住，我租出去，可能会有这个机场上班人有需求去租一个离机场近的这种房子上下班方便，这种可以这么做。但是您得考虑这个租售比，从现在这个咱能看到的只有这个首都机场周边，像北京苏活呀，像那边上峰一号这样的这种商办类的小区，租金来说的话，其实跟它的核心区，就是挨着地铁周边的这个顺义石门啊老城区，它这租金还真是差着一档呢。所以就是我觉得您如果考虑机场周边的商办的话，租售比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而且包括这个将来也同样就是面临出售的一个问题，可能不太好卖。 对对对。好，我们下面再来看其他朋友们，你说新机场周边大概比如说200万左右的这种刚需的这种小区有没有？ 这个还真有，咱说几个地儿吧。一个像刚才说的这个南中州路，刚才提到的这个一品家园，它是有新房也有二手房，这价格可是从这个4万降到28000的。其实并不是它房子品质的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整个市场相对来说不太好。另外的话，这个区域的二手房其实一个月本来也卖不出一两套，流通性不行，又有业主着急卖，所以出现了这种有一些低价房源。这个小区的话，28000的价格的话，算下来的话，您买一个60-70平的这种70平左右的小两居还是能拿下的。然后而且是这种6层也有7-8层的这种电梯的洋房，然后周边有一些基本的这种商业配套，包括学校就在旁边，这个区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缺点同样刚才也说了，就是离地铁远一些。然后还有一个板块，其实它是能够得着地铁的，刚才咱们听众朋友也问到了，就刚才说的类似这种团河一带的，像团河小区，包括它周边的一些90年代左右的，您别挑那个更老的70-80年代的，就90年代左右这种不带电梯的这种板楼，选一个低楼层的话，其实老人孩子也可以住的。而且一般京开高速东侧的这个区域，虽然现在配套弱一些，但是它离这个地铁大兴线的距离2公里左右是能够得着的。同理，因为大兴的这种黄村的商业配套也都围绕在这个地铁大兴线周边嘛，所以这个生活配套其实相对来说2-3公里能够覆盖到的话，就不错了。我觉得比南中州路那边它的优势是这个优势，可能南中州路那边房子更新，品质更好。但是这个你要图这个生活的便捷度的话，能够得着地铁的话，京开高速东侧这条沿线，尤其是黄村到天宫院这个区域内，是有一些200万左右的这种购住的两居是可以选择的。 没错。另外有朋友问到说，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大兴的一些置业嘛，对吧？因为我们看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整体再来说一下，就大兴置业是否有这个优势什么的啊。 大兴置业，因为大兴的板块很多啊，如果您想靠近市区的话，您就选像旧宫啊，像亦庄啊，甚至西红门这样的板块，就是我在市区上班，但是我想在五环周边去买房，这是一种需求。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刚才其实也提到，就是纯刚需又分两种，可能我图在大兴，我上一个在大兴还不错的学校，然后总价又低一点，那我可能去看的就是黄村，生活配套非常便捷，已经发展非常成熟，这种黄村东西里，您就别求什么有其他的想法，就是自住，纯自住的话，这种房子就可以。如果您的预算还能往上添点，比如说500到600万的话，像黄村能买一个2010年 左右的这种新小区品质包括生活都是有保证的。然后如果您是既追求生活品质又追求小区环境，甚至又要求这个人车分流，我三四百万就能买个房子，够住的房子的话，那就去我说的天宫苑板块。然后您的这个预算可能是想买一个这种大户型或者改善这种大面积一百平以上的房子的话，就去我说的这个亦庄和西区挨着南海的公园这个区域。如果二手房您都不要，就是想看新房的话，像这个四号线沿线亦和庄啊，包括这个清源路啊，是有几个新项目，单价是在五万出头这么一个价格是可以选择的，就是基本上综合了各类需求吧。 嗯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有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分析各个区域的一些情况。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房产方面的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时间涪陵榨菜宣布旗下的七大单品提价10%，让很多的网友高呼吃不起榨菜了。如今啊，有一个东西您更是吃不起了，因为夏季高温减产，海参价格创新高。以上念的呢都是网络上最近的新闻，那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鲜芋仙海参最近的重磅消息。鲜芋仙海参从一头15块钱降至了10块钱。 是的，本次的月末冲量活动真的是让爱吃海参的人惊喜了。但是也有人怀疑啊，说这市面上海参都涨价了，你们居然降价了30%几、给个理由啊。 好，跟您解释一下。首先呢，今夏高温减产严重的是辽宁大连地区，地中海海域的海参